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讲起首主题曲咧，头先阿 Ed 讲首主题曲，记咧，我呢个礼拜咧就教个女啊唱呢个中国国歌，系真系迟啦咩？跟住就开始问题嚟啦，我不断咧都系唱翻呢个还债还债还我债，跟住我女喂好辛苦咧，我女系成日唱呢只，我女好熟嘅歌嘅，咁跟住就两个人咧搞咗差唔多成 day 跟住好辛苦咧，咁咧就用正宗嘅普通话，因为考试啊，真系要唱呢个中国国歌嘅而家， 哇， 阿老嘅普通话，天主教学校， 辛苦 真系救命，咁啊应该要改一改，就唱我哋呢一只。 唔系，我都应该咧，即系奉劝咧，叫阿杰斯个女落嚟，我帮佢录一录。咁啊，可以录录系先一首， 录呢只就得咯。 系咯， 我梗系要呢只啦。 你要佢录嗰只嗰个版本就真系 换一换啦，好闷啊，成个 唔系差唔多嘅啫。我哋唱嗰把声都系差唔多。 你换啦，清喂换个清啲 high band 嘅 version 啊喂。 呢个系咪都24bit出街啫嘛？有冇所谓？ 好，咁啊，今晚北上频道啦，咁我哋就请咗阿 Ed 嚟啦。咁点解会请阿 Ed 嚟咧？就因为咗阿牛喺度啦。咁就其实我有个问题会问阿 Ed 嘅一阵。咁就因为我觉得即系有网友问嘅，咁我觉得阿 Ed 会啱答嘅。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会今晚揾你先。 唔系，俾我讲先啦。 好啊， 我应该我喺失咗踪成年嘅。 系 啊，因为旧年十一月到之后就冇做，因为嗰阵时去咗。一个月旅行，一翻嚟冇人民，翻嚟咧人民台冇卖， 系， 跟住咧就跟住之后就做嘢啦，成日都唔喺香港做嘢， 系， 咁啊啱啱依排翻嚟啦，咁喺翻香港stay 翻几个月，咁会再上翻多啲依度啦。 咁你唔好查咁开先啦， 都唔知立乜大佬， 你点解咁点解今晚要揾你上嚟先？ 咁啊，因为我依一年里边咧，就大部分时间。喺大陆度咯， 系喺边度？ 大陆边度？ 上海啦， 喺上海。 系啦，今日嘅主题咧，今日嘅主题叫香港人在上海， 系啦， 公开晒噶啦，唔好意思。 嗱，阿 Ed 就俾我 fresh 啲啦，因为佢啱啱先翻嚟啦。其实我哋喺上海都有时会见面啦，我哋又走去打边炉啦，即系我介绍一间好正嘅港式火锅俾你啊。咁啊，唔知我走咗你仲有冇去食啦？ 有，我带啲 friend 去先。 一哥肥牛啊，喺南京西路嘅买高八仙， 比较真系服务佢咩好。 同埋啲嘢係好新鮮， 係冇錯， 咁就幾正嘅。咁啊，我間唔中喺上海見過你啦。咁啊，你首先好啦，問都係要我問下你㗎啦。你本身而家做緊咩先？唔係你做緊邊個行業嘅先？ 銀行。 銀行業。咁啊，點解會就派咗上去上海嘅呢？ 咁因為我哋所謂銀行，就因為佢老細啦，大老細又想我哋見多啲嘢，去多啲唔同國家，睇多啲唔同嘅 market， 係 咁想，咁希望就我哋遲啲啊，就起碼就做啲比較 region， 即係比較國際性啲嘅嘢咯。 係 咁我就第一個 location， 你係主要負責邊一個部分嘅？即係炒股票啊？ 唔係，我都想， 係 唔係我基本上係負責係比較係大眾啲 consumer 嗰邊啦。咁啊，咁啊，因為 consumer 咁，我哋銀行就成個亞洲都有，咁啊就想我哋周圍去啊睇得多啲嘢，咁啊翻嚟又起碼就成個。 咁你做咩先？坐 counter 喺銀行？ 唔係， 係啊，就我想你，唔係你即係等啲網友知道究竟你係做係邊個部分咯？ 就做即係 consumer 啦 ，account 咁就做比較上係客戶服務嗰邊多啲嘅。我又唔使真係對住出去對客，因為我對唔到啦，我唔係本地人。但係比較係留意睇下佢哋啲服務咁樣改善啊， 即係做啲 analyse 嘅嘢。 係啦，即係起碼如果見到analyse 啦，跟住睇下佢哋而家服務 係 點樣啦，跟住另外就提供意見， 係 睇下我哋有乜改善，就提高翻我銀行嘅形象。 哦 ，OK， 咁你就前後就 stay 咗喺上海幾耐度咧？ 6個月啦。 係咪你第一次去上海啊？ 都唔算㗎喇，之前可能去下旅行 都去過兩次到啦。不過今次真係 住喺度就另外一個感覺啦。 住喺度感覺係真係真冇錯。 咁你就住使唔使自己搵屋住呢？ 唔使，今次呢就係、是、 銀 行公司啦，冇講銀行公司幫我搵埋啦，咁搵咗喺我哋公司就總部就喺 個區又好喎、 啊。嗱、公司我哋嗰個總部就喺徐家匯， 係啦， 直頭喺港匯啦，係咁行東港。 咁你又住喺徐家 徐家匯附近，咁有一個呢就叫東方海外嘅花園。嗱，個第一諗緊嚇東方海外曼哈頓。叫東方東乜 sorry 明明叫東方叫東方曼哈頓， 即係等於等陣先集團，即係等於就喺香港你係住銅鑼灣或者住尖沙咀咁樣，即係徐匯居。 誒、哎，冇錯， 大致上 冇錯， 即係總之好方便啦，又 shopping 又好正啦，成日見到靚女啦。 係嘅。嗱，嗰、那個叫東方海外啦，跟住咧，唔係 sorry 東方曼哈頓。咁、我諗嚇，咁叫東方曼哈頓嘅咧？原來嗰個東方咧，唔係解上海，因為係東方咁解、 嗯。 原來係東方海外起，係董建華起嘅。我聽到就 ，oh shit， 真 係好邪啊！ 即係好撚邪。跟住咧，跟住啲人同我講話，喂，嗱，見唔見嗰邊咧有間屋咧矮矮地嘅？ 係 嚇，個間屋咧係無端端係因為周圍都係高樓嚟嘅，個間係特別矮嘅。你知唔知點解啊？董建華住嘅嗰度。哇吓，唔系啊嘛，冇。不过有我同嗰啲同事咧，佢又系外国翻嚟嘅。佢话：哦，唔怪得知啦，成日有架红旗嘅车泊喺外边，嗰度唔俾泊车嘅。嗰度竟然泊咁泊车咁大胆，我肯定董建华嘅。 咁你住嘅单位系点啊？即系你一个人住一个单位， 系咁一个人住一个单位啦。哇，嗰度我谂都有七十。 系 service apartment 啦，亦或系 嗱，嗰啲咁嘅。 我冇上过你嗰度啊。 吓，不过咁嘅，佢嗰个花园啦，其实即系私人屋苑嚟嘅。 嗯。 不过有间公司啦，咁可能就系炒楼之余啦，咁啊费事空咗间屋，咁佢又成立间间叫做 service， 即系间公司，咁就管理呢扎 apartment。 嗯。 咁佢嗰间公司咧，就喺嗰个花园里边咧，就应该有十几廿个单位嘅。 嗯。 咁佢就得闲，基本上冇乜特别，佢租出去俾鬼佬啊，租啲公司位向住。 唔系你银行，你 我银行 公司个 唔系我公司，系我公司系另外嘅， okay, 另外 okay, 应该系有啲有钱佬。 即系总之佢就租翻出去啦。 租翻出去。咁另外即系每佢上面有啲装修啊。嘅好似好靚咁，其實用啲好渣，咁啊租鬼鬼佬啊咁樣啦，咁啊一個禮拜揾幾揾個阿姨啊上嚟打掃幾次咁樣啦。 咁、你啲你都有啲香港同事同你一齊？ 有㗎，咁我同我同期 都係住埋一個等㗎。 同期啊，同我同期。 唔同單位。 唔同單位，同我同期就有另外兩個啦，同我一齊住啦。 即 係係咯，同一棟咯，但唔同單位咯，唔同層數咯。咁、但係我每人自己都一個人都係，其實都唔係話。有屋企人咯，即系廿几岁，咁、上到去一个人就住咗成七十八十平方嘅单位啦，咁、 每个人啊， 每个人 啊，几好啦， 系咁 诶，独立一间， 冇错， 系 啊，唔止一房厅，系两房一厅， 一个人住啊， 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 嗰个客房我成日叫， 其实系好普通嘅，就话俾你听， 系咩？ 喺上边， 唔好意思啊，即系港产嚟，我真系， 佢真系，哇，嗰个客房都大过我而家屋企我自己间房，哇，真系。老板， 你老板讲下又好怀念啦，嗱又 诶，唔好话怀怀念啊，其实佢嘅装修好似好靓咁样咯，我系哇啲咁靓嘅店，跟住住一两日，妖喂垃圾嚟嘅，即系嗰啲咁嘅柜咧， 你要求高嘅系嘛？ 嗱啲咁嘅木柜咧，跟住原来其实系啲杂木，跟住包沉嗰啲纸咧，嗱系整到好靓，一撞一撞好似花 Q 咗一顶。 咁但系你一支烂都冇乜所谓啦，吓咁、你好啦。讲翻啦，即系你上到去，咁你就即系都，因为我嗰阵时你一上到去揾我啦，咁跟住，即系其实我见到你个感觉都好 fresh 下噶，因为毕竟即系上海咧系一笪你唔系好熟悉嘅地方。 我嗰阵时上到去，上到唔知头几个礼拜先就揾你噶啦嘛。 即系你望下望下， 望下望下系啦，乜都唔识咁样，除咗徐家汇之外，其他地方都唔好识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初头嗰个习唔习惯上面嘅生活咧？ 第一件事要解決嘅就係呢個點樣過馬路先啦。 點樣過馬路？係其實你之前係好少上大陸嘅都係咪？ 少啊少啊少啊，可能一兩次啦。 讀書你喺外國啊咁樣啊。 係啦係啦係啦。嗱同埋嗰陣時咧，我喺香港一年啦。 係。 咁之前都係外國嘅。咁所以好慣咗外國嗰只，其實我初出翻香港我都唔係好習慣香港添嗰陣時。 係。 咁嗰陣時一上大陸，我諗緊哇，點解啲單車可以咁樣行嘅？ 反緊啲車可以嘩咁樣飛落去。 即係你就唔係習慣，你咪唔習慣呢，就係唔習慣呢個右上左落。你反而係唔習慣就好多單車。因為其實嗱，因為我好多香港人成日上去就會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因為方向調轉咗啦，因為香港係左上右落，佢就右上左落啦。 都 OK 嘅。 呢、這個 OK 嘅。 都 OK， 因為 係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單車啦。 單車 係。即係單車咧就我都好慚愧，即係小弟我咁多年喺上海，我到依家咧我都係唔識即係唔識避單車嘅。即係如果有朋友試過知道，即係譬如。避單車仲難過避呢、這個四個轆嘅車。 不過就咁嘅，因為呢如果你習慣喺外國啦，香港都唔會，香港冇乜單車啦。但如果外國嘅話呢，你見我單車行埋你呢，佢哋會識得喺你後面過嘅。 係。 但上海啲唔係嘅。 係。 佢哋係喺你，總之你唔知佢，你估佢唔到嘅。 係呀，因為喺徐匯區，因為就通常成日都好多人。 係。 咁同埋呢就譬如特別係返工放工時間呢。咁有兩，仲要講講就係有兩種單車喎，即 係 一種就係踩 嘅， 一種就電 嘅 嗰只啦， 啦 啊、即係就唔係又唔係 motorcycle 喎 ，motorcycle 仲係第三隻 ，motorcycle 唔我哋唔 count 落去嗰只度嘅，咁啊總之嗰啲但係呢個係上海特色嚟嘅、 嗯， 即係而家其實喺中國其實唔係好多地方仲保留得，譬如話喺廣州就已經係啦，即係單車係已經差唔多。 滅亡啦，滅亡 咁就，但上海就仍然咧，我唔知咩原因，但仍然系好多人都系踩单车嘅， 因为 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嘅，对佢哋嚟讲，因为可以悭翻好多车费 啊。真系上海交通真系好差，嗰啲你搭公车又点啫？冇车嘅、嗯，可以即系嗰阵时啲人同我话，成日都冇 公车就逼到你好似沙甸鱼咁咯。 你除咗之外咧，系就系会成日断咗嘅，冇最冇点解有一班车到系冇咗嘅，下一班先到嘅，即系等成嗰件事。 同埋塞车啦， 塞车啦， 即系你谂下个情景就系、是，即系仲要逼车逼到黐晒线嗰阵时，仲要塞车咧，咁你喺架车入边咧就真系好辛苦。 所以相对嚟讲，我谂佢哋咧嗰啲上海人啦， 好多另外踩 真系零踩单车可能仲快。 系啦系啦，因为同埋有单车嘅路啊嘛，咁所以佢哋就会即系又唔系太危险嘅。咁變咗就除咗你每一個十字路口，你知道上海啲十字路口好大㗎嘛，咁係過啲十字路口會比較危險啲囉。 嗱就咁講啦，我過嗰條馬路呢， 係過馬路就 你知徐家匯嗰條紅潮路就基本上係上海主要道路嚟㗎嘛。 係 啲、啊、人當 highway 咁踩嘅。 總之就好難過啦。 好難過嘅。 係啦。 咁嗰時呢啱啱呢去上到去上海嗰陣呢，咁有個同事女仔嚟嘅。佢就係嗰啲好點講呢，未見過世面嘅。 係。 咁佢初初嚟到呢，佢唔識過馬路呢，佢驚到呢係就攬住，咪就翹住我。 冇呀，益咗你 呀。頂我。咁即不過嗰位姐仔呢，佢、一個月之後呢，佢過馬路快過我喎，反而。 即係呢個睇每人嘅適應力啦。 係啦，每人適應力。 咁、除咗過馬路呢， 過馬路買嘢啦。即係佢 其實嗰啲對你冇乜難度啊，即係你都喺外國生活，咁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搞，咁其實應該都個適應力應該好強啊。 即係有啲嘢你覺得嗰度應該有嘅，個超級市場應該有嘅，啲係冇囉。 例如呢 例如啊， 避孕套， 哎，大把啦，避孕套， 活色生香啊，嗰邊興。 而家就咁叫我講，真係講唔到。 佢要朱古力味，可能揾唔到朱古力味啊！ 朱古力味同性戀用噶，好少嘅啫。 啊，佢似啊，sorry， 佢個樣似係啊。 咁咧就OK， 即係買嘢咁，買嘢其實就都唔係話好艱難。即係如果你喺上海都適應唔到，喺大陸如果你落到去得閒，你有機會嚟到東莞做嘢，你就覺得仲大鑊啦。 我帶你去惠東行啦。 係啊，即係直情係買嘢，即係你想買乜都可以冇乜啊。咁 或者你咁講啦，佢哋嗰種對即都係啦，其實相對上嚟講，廣東啊、廣州、深圳嗰啲呢，佢啲服務水平好好嘅。上海呢仲係停留於即好似死老豆咁樣對住你，好似我欠咗佢殺咗佢全家咁樣個面口對住我嘅。 麥當勞都係咁啊。 麥當勞 肯德基嗰啲都係。 都係。 嘩你真係。OK， 呢個係阿 Ed 嘅意見啊，即每一個香港人呢去到即係上海呢都有唔同嘅感覺嘅，咁啊呢個有一個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係幾得意，即係我又未必認同你嘅，不過我覺得你講嗰種都有時有啦，但係就唔係話經常係啦，即係我覺得始終都係佢係比較大城市 feel 呢，其實都唔算係唔差嘅，不過呢個係你嘅感覺啦。 或者另外你講一樣嘢呢，即係講返交通啦， 我都唔知道，我即係次次搭親地鐵呢， 是 我唔使行喎。即係一堵車嚟呢，我唔使行。有人依後面推我㗎喎。 係係啦，即係好擠擁啦。同埋你如果係返工放工成日，記得有啲有少少似即係似日本嘅。即係又係逼人起上嚟嗰時候，尤其是你多數喺徐匯區個站啦，咁徐家匯個站就係、是、即係長時間都係好擠擁，因為佢仲係一個轉車嘅站啦。 即係明明係冇位，佢仲要塞咗落嚟。除咗搭地鐵之外，搭 lift 都係㗎喎。 係搭 lift 又係啦。 搭 lift 又係㗎喎。即係冇位㗎啦，仲要塞入嚟，我真係頂佢唔順喎，真係。我真係想幾想拱返佢出去。 係呢啲呢就同香港好唔同㗎。即係搭 lift 呢，佢逼起上嚟嘅時候呢，啲人呢係仲要塞入嚟之外呢，佢哋啲人係唔介意踩住人哋嘅腳。或者譬如話啊，你明明係已經夾到埋牆㗎啦，佢如果譬如我哋正常就啊，我都會縮一縮走一走俾個位你，佢哋係唔會㗎。你埋牆你嘅事，或者我踩住你鞋嘅，你上到九樓都係咁踩住你鞋嘅。 同埋好多時呢，有個奇怪情況呢，搭 lift 呢，你要有位企呀，得你撳緊啲上去頂樓落返嚟。 係。 因為如果撳緊啲落去呢，通常依家已經滿咗㗎啦。 係。 係搭 lift 上咗去先。先再落翻去，明明 明 系咯。 咁啊，仲有啲咩乜嘢嘢？你覺得即系喺上海，你覺得幾得意啊？或者你即系對你個生活啊，即系你覺得其實你整體上嚟講 ，OK， 你慢慢都適應咗嘅時候，你覺得你又會中唔中意嗰種生活咧？ 其實嗰陣時咧，講真的，如果攞我份人工喺上海生活咧， 系 即系皇帝咁樣。 系啦，嗱呢個就係即系我哋成日都講嘅，系啦，即系我都成日就系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成日講，就系話你鬥一份香港糧，跟住然之後喺上邊咧，唔好話做皇帝咁誇張，即系起碼你一種有種中產嘅感覺啦。即係如果你慢慢住落呢，其實你就因為好多嘢你都 afford 得起嘅、 啊、 即係基本上咁，同埋就係話如果你唔係好即係好大使嘅話呢，就個個月你會即係都 ok 嘅，即係唔個壓力呀、啊、唔同喺香港你就個個月份量都好似唔夠使咁樣㗎嘛。 係冇錯。 係呀、啊、但係喺上海呢，你起碼即係你覺得因為個指數比較低返啲，咁就會舒服好多。 咪睇下點使啦。 當然睇下點使。你晚晚仲去你晚晚仲去即係跳舞嘅，咁就唔冇得講啦。 即係啲嘢食西餐咁樣，死都要去咩外餐 㗎嘛。係啦、啊、即係你當然要貴㗎，佢一樣有好貴嘅嘢。 貴過香港都得。 係貴過香港都得。係啦、啊、即係你晚晚喂沖涼咁又千幾蚊落樓，跟住然之後晚晚再去新天地掛一件又千幾蚊落樓，咁你冇得講啦。但係即係起碼我而家講正常嚟講呢，即係你用一份香港嘅糧然之後喺上面洗呢，係有少少中產 feel 嘅，即係好多嘢你就同埋時間又多咗啦，即係你覺唔覺呢個就好大分別啦、 哎、 即係你放工就係放工，一放工你就好多時間嘅，即係好、啊、準時㗎嘛放工。 即係咁我講先。 你幾點鐘放工㗎先？ 我哋外資銀行啦、啊。正常所謂翻工時間九點至六點，但好多時咧，我九點翻到公司咧，公司都仲空空地嘅，一半人都未有嘅。 唔使打卡嘅咩？ 打咩卡啊？外資。 O K 得，繼續。 跟住放工咧，嗱，唔好講放工食飯先，食飯啦。因為啲上海人咧，成日都係帶飯噶嘛。 係啊。 但你知徐家匯咧，其實嗱，徐家匯係一個好貴嘅地方。 好貴嘅地方。 係啦，所以咧呢啲。豆開幾千蚊人工嗰啲咧，佢哋食唔起下面。 咪個個都係帶飯㗎啦。 係個帶飯嘅。 差唔多。 佢哋咧就要十一點半咧，應該叮飯㗎咯。我聞到飯香喎。 係。 哇！呢班人係咪咁肚餓啊？啱啱食完早餐冇耐喎。 上海係十，你應該係十二點鐘食中午飯㗎嚇，就唔係一點㗎。即係喺大陸就係咁樣。 十二點鐘食飯㗎喎，咁佢哋叮完飯係啦，跟住又好嘢喎，可以食兩個鐘咁樣咧。嚇！兩個幾鐘啊？兩個。 我有兩個幾鐘食㗎你。 佢公司冇人管啊嘛， 吓 咪佢算啦，系我就想两个钟啦，当 你算啦，阿德明啊， 明啊，跟住一去到五点半啦，开始啲人又懒噶啦，又 hea 啊，因为六点钟咧，啲人开始系又夺门而出噶， 系啦，同埋我可以证明就系咧，佢搵亲我食饭咧，佢都早过我嘅，好鬼准时啊，六点钟就 call 我食飯㗎喇。我就冇佢咁好彩㗎，我喺上海我就通常。 你又忙啦。 如果我約佢食飯，我就七點零鐘我就會咩囉。如果唔係平時我都係八九點㗎，即係我都係鍾意做嘢就做一嘢啲㗎。但係因為佢唔同啦，因為銀行你知即係好規律㗎嘛。 有時一放咗工啊咁你唔係一定要阿傑斯㗎喇，咁你食咁你邊度食呢？ 放工啊。 提神即係提神明。 你有冇自己煮飯呀？ 有啊。不過好少囉。因為喂我喺英國啦嗰陣時我真係習慣咗煮飯嘅。因為英國嘢貴嘛。你下下出去食嘅真係破產。我嗰陣時應該係覺得係嗱，除咗英國係 唔好講咁多英國，而家講喺上海， 係啦，係啦，呢筆上唔可以不能離題， 係啦。咁啊，即係喺上海又覺得平， 上海 啲 平 負擔得起啦， 負擔得起 嚇，食即係食餐飯。 但有陣時咧，你想自食嘅嘢咧，你想自己外面買唔到嘅 嚇， 即係 例如咧 炒，即係炒碟飯咧，佢嗰種炒飯同你自己炒嗰啲係炒唔同風味㗎嘛。 你鍾意上海嗰種口味嘅上海。 我唔鍾意嘅我唔鍾意嘅。我覺得真係太油。香港其實 太濃啦。 太濃太油啦。同埋佢覺得好多。 咁你會唔會搵返啲港式嘅嘢踎下咁樣嘅 有陣時啦。不過我又唔係咁話一定要搵返唔好似我同事咁樣。生日唔係同我喂落去咩翡翠嗰個咩茶餐廳嗰度食返啲。燒賣 澳門茶餐廳啊 澳門啊係啊嗰啲我冇咗咁嘅感覺㗎。 咁通常放咗工呢係自己一條食啊定係同班同事呢 佢哋放工啲同事啊神就撩晒返屋企㗎喇唔會同我食飯嘅。 嘩咁你會真係好悶㗎咗。 咁有陣時都出去玩下嘅。 自己出去玩啊。 咁又唔係咁有啲有都識咁我哋都係外資咁有啲都係外國返嚟咁大家都係一支公喺上海咁一齊出去玩下囉。咁成日有陣時成日去嘅呢或者係星期五夜晚啊咁去嘅呢就去淮海路。 哦你去淮海路。 淮海路 真係有錢人。 淮海路行山路唔係唔係。嗰、那個行山路嗰、那個嗰度有間級 酒吧 嗰度有間級嘅我哋成日去叫邦邦嘅。 邦邦我知道。 你知啊 係我 知道。但嗰度呢 幾好㗎嗰、那個就係去開都即係如果有啲香港朋友如果過開去可以去行山路嗰度。 即係咁 記住下呢間嘢都幾好。 嗱呢間嘢一定特別呢佢好多好多上海嘅級都咁嘅。你俾入場費入到去飲飲。咁去飲飲就你揀囉你好鍾意飲 Walker 又有飲 Martini 又有咁樣。咁Walker係咪係嗰啲啦咁佢又你可以溝嘅。咁嗰度呢佢又通常你香港呢叫杯 Walker 曲呢、 啊、 你通常啲 Walker 三個一倒㗎咋嘛。 係啊 佢倒半杯以上。 嘩 半杯以上先至斟可樂。跟住話喂我唔想走我咁太多。 浪費緊 我咁我唔要走你俾杯曲我我淨係俾杯綠茶唔得收錢。 係 幾錢喎五蚊。嘩我屌你 呀唔啱。咪我明即係我有乜啲平嘅嘢反而收錢。 佢一定要有斟酒。 喂。 係呀、啊。嗱嗰間所以我成日見到啲級門口度呢啲女仔呢飲、到醉到呢係企都企唔係坐坐搵㗎喎。 好多嘢食㗎喎。喺度 半杯。 係 呀、啊啊、即係 留我等下明啦留返住兩手幾講。 係 ,ok。 你講埋咩講咩仲有。 嘩真係幾興奮你真係。 嗱但係應該講個幫幫嗰間呢因為其他因為大上海女仔呢佢真係去到嗰啲場合呢係溝鬼佬嘅。 係。 其他佢咩其他有幾間級嘅叫咩 baby face 嗰啲呢、 啊、baby face,baby face 有幾間㗎喺上海。 幾 間。 依人話呢嗰啲女仔呢係唔理人嘅。因為你即係你始終 唔係唔理人話咩 baby face 呢就會理咗啲鬼佬先就唔會理啲黃面口先囉。 咁、啊、你滿口英文咪得囉 好用㗎 好用㗎 太嘈㗎佢聽唔到你講嘢佢理都唔理 你咁嘅樣呢我哋啲咁嘅樣呢就要講日文㗎啦、啊、你講英文冇用你講英文有咩用、啊、你講英文咪即係香港人或者係賓佬囉係咪先但你一定要講日文囉咁佢係 橋包都唔得呢 橋包 冇用㗎睇你唔到睇你唔到講嘢你冇辦法同佢引到佢注意聽佢講嘢太嘈啦同埋嗰個場呢又分咗幾個 session 啦咁有陣時好鬼過人嗰個有隻黑鬼呢喺度做 DJ 呢嘩講中文純正過我。 講國語 普通話 普通話但我冇老 話。喂佢哋叫講中文啦。 係 ,OK。 咁 即係有時都會去下行山路蒲下嘅。 蒲下啦。 OK。咁冇明南路冇去。茂名南路冇去。 茂名南路 喎。OK, 唔緊要茂名南路就另外一個酒吧嘅一個酒吧區咁樣。咁啊好啦咁啊第一次差唔多完之前呢就讀一讀啲 ICQ 啦、 嗯 啊、即係證明我哋今日係 live 嚟㗎嘛。咁啊就阿執一範容問你就話你成日俾人逼 跟住就咩你係唔係抽咗好多女嘅 水 我被咩咩逼呀 唔知 嗰啲女逼啦 我淨係名後面嗰句囉問你有冇成日抽水 我係講我個同事呀、啊、我冇唔使唔使我抽 水呀佢意思話你喺地鐵裏面又俾人逼喺個 lift 又俾人逼咁隔離咗有女仔咪抽到水囉 牛哥啲理解能力高 啲 呀發現落喺度諗呢啲嘢㗎咋 俾啲俾啲男人抽水多啲 咁算啦咁就咁啊真係唔好再講呢個第二個 ICQ 啊喔冇啊冇啦暫時喺呢個先 ok 咁就第二節我哋返嚟再繼續傾。